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09首诗《月夜忆舍弟》，杜甫。 月夜忆舍弟，杜甫。水果端英雄，秋边一眼星。罗帐金也白，我思故乡明。有地解分散，无家闻书声。几时点不打个红来未休兵。 晚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